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6885-858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亲爱的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夏明，非常高兴通过诵读小站，通过美文和大家一起交流。今天在这里，我想和您一起分享木心的从前慢。 记得早些年少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子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旅游天气预报，马上为大家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黄树颖老师。黄老师中午好。 中午好，主持人。 黄老师，在环球旅行家开始之前，我们听一听您的天气方面的介绍。 哎，好的。先说一下咱们北京的天气吧。根据最新的资料分析来看啊，未来这几天呢，今天和周六北京的地区的天气呢以晴为主，明天也就是周五和周日呢，北京的大部分地区啊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这几天北京最高气温呢都在33度左右，由于空气湿度逐渐增大，白天啊这个体感呢有闷热感会逐渐越来越明显，舒适性呢就比较差一些。所以说今天到周日啊，在北京地区出行还有游玩的朋友啊，重点要防雷防雨，还有这个高温炎热天气。 黄老师，我打断一下，刚才您说到这个33度是从今天开始算起，后面几天是33度， 从明天到周日吧。 哦，因为我们知道昨天和今天呢确实高温还是很厉害的，所以很多人都觉得气温特别特别高。 对，今天还是在35度，或者是超过35度，肯定是没问题的。 哦，好的， 那说完北京，咱们再看看世界上主要的天气情况吧。在亚洲呢，未来2-3天啊，东亚地区呢，自西向东将有一次中到大雨的天气过程。特别是在日本的九州岛，还会出现这个大到暴雨天气。受西南季风影响呢，在印度半岛还有中南半岛等地吧，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啊还会有大暴雨。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来看呢，未来2-3天在欧洲呢大部分地区呢都是小到中雨的天气。但是在东欧的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天气，对出行啊出游会有一定的影响。那么在北美洲呢，降雨天气啊主要集中在加拿大的大部分地区，还有美国的中部和北部地区，基本上都是小到中雨天气。但是在美国的中部地区呢，有些地方会有大的暴雨天气。那么在南美洲呢， 未来这两三天大部分地区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但是在南美洲的北部地区会有小雨天气。那么咱们再看看大洋洲，这个降雨天气啊和欧洲啊还有北美洲相比呢就要少很多了。未来这两三天大洋洲地区大部分地区呢基本上都以晴好天气为主。目前来看呢只有在澳大利亚的南部还有新西兰的南部的少部分地区会有小到中雨天气。基本上呢在大洋洲啊对出行和出游的这个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那么在非洲地区呢天气情况就好多了。目前来看呢在非洲的东部多是阴天或者是有小雨的天气。在非洲的西部呢都是以晴为主的。从目前来看呢这个世界上天气啊在这个欧洲还有北美洲呢降雨天气比较多。其他地区的天气呢基本上还是可以吧，对出游啊出行啊 还是有利的 啊，都是比较有利的。 嗯， 基本上就是这样吧，这个天气情况。 好的，谢谢黄老师详细的介绍，我们下次再会。 好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旅行是一个动词，分享分享是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 程，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北京时间中午的1:07，环球旅行家到了周四的达人订阅号，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达人订阅号我们迎来我们的老朋友怀宇，谭怀宇，欢迎您。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今天怀宇要在我们节目当中 cosplay 一下乔治佩奇。因为就是看过小猪佩奇人都知道，乔治最爱的东西是 dinosaur 恐龙。 哦， 说什么都是恐龙。 哎呦，这个这两天反正说什么都是恐龙啊。 也确实是啊，正好电影在上映。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这电影影响力特别大，排片的那个到电影院里的排片密集。 对 啊，你就别想看别的了。 好像这个星期就是《三分天下》，应该这个还是最多的。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如果没记错的话，《超人总动员二》回来了。 哦，对， 啊、对吧？ 这个排片在不同地方是不一样的，有的影院排片80%。 对对对 啊，对，所以 还有一个跟龙有关的，这个星期也排了。 什么呀？ 龙虾刑警 啊，对，海鲜是吧？那个还真是 世界杯有关， 所以我跟你说都是龙嘛，对，都能串起来啊。 对对对对， 但是确实这两天《侏罗纪公园》不是《侏罗纪世界》，你看我已经犯第N 回错误，在节目当中一直说侏罗纪公园， 很正常， 这是因为年龄的关系。小朋友们，小朋友们 都知道侏罗纪公园， 对，你知道是知道，但小朋友们不会脱口而出侏罗纪公园，一般都是世界。 因为我跟我家里人那天看到那个海报的时候，那会儿还没上映，我说走啊，侏罗纪世界二啊，然后家里人反应半天。应该不是啊，至少得是三了呀，我怎么记得我小的时候就看过呀。我们那是侏罗纪公园。 对对 对, 对， 这个有一代差 啊，一个宇宙当中的两个不同的时段的东西。 对对对 对, 对, 对、 刚才说到这个侏罗纪世界第二部影响力这么大，其实在更多的观影的人的心目当中呢，不管是最早那系列还是今天的这样一个新的第二集，对于恐龙这件事情，对于恐龙这样一个生物，大家都有过不同的认识， 是 不同阶段的认识， 以及也有同样的热情。 对，而且一说到恐龙呢，因为它是灭绝了的生物嘛， 所以我们只能在大荧幕上看到他那个特别英姿飒爽的哈， 特别真实、 特别威武的样子。 对，实际上你这话有问题 啊、哦？为什么？ 为什么呀？这个不是你的错 啊、 哦，因为恐龙这个名字，刚才你们俩人分别说，一个叫 dinosaur， 嗯 ，dinosaurs， 嗯， 一个说恐龙， 嗯， 这俩名字之间有一差，有巨大的差别。 我记得好像华宇在节目里面跟我们讲过， 我也好像有印象， 但是我忘了， 就是这俩不是等同的是吧？ 不对等、 嗯， 因为它这个名字是这样的 ，dinosaurs 是理查德·欧文爵士，英国的博物学家， 嗯、 在1841年给这类古生物起的名字、 嗯， 因为他当时发现很多古生物很奇怪，那些人呢，跟别的古生物不一样，他们的腿呢是从躯干直接往下长。 嗯， 仅是用两个腿就能站起来了。 这个我知道，霸王龙手短伤不起，是霸王龙吗？ 是霸王龙。 龙 然后那个其他的这个类型的动物是什么呢？嗯、是这个腿长出躯干以后往两边长， 啊、 然后再往下、 啊， 然后往两边长呢？那样的话，它走起路来就很费劲，因为它肚皮贴地， 嗯、 就像海龟。这类的、 哦、 所以呢、 哦、所以我们看到生物这动物长成了 长成一个 不一样 那个样子、嗯、特别不一样 嗯 然后这类动物没有名字 嗯 所以呢当时 就是您说的就是往下长的这个 往下长的、嗯、所以呢当时这个理查德·欧文爵士就给他们起了一个名字但是呢在生物里面有一个分类就是在1788年的时候这个博物学有一个规矩 嗯 就是用拉丁文起名字， 嗯， 所以拉丁文呢，是大家都有的名字。然后它底下还有一个名字，比如说英文，比如说有好多，当地的文字。但不管怎么样，都必须用拉丁文起。 拉丁文啊，洋气。 拉丁文呢，对呀，不是拉丁文是没人说的文字。 对，洋气嘛， 是个是个死文字。 对， 所以 dino shows 它分两部分 ，dino 呢就是 terrible， 可怕的 啊 ，terrible 啊 ，shows 呢 shows 就是lizard 就是蜥蜴。类似于蜥蜴动物， 可怕的蜥蜴， 可怕的蜥蜴， 嗯， 而蜥蜴根本就没灭绝。比如说， 嗯、 那个加拉帕克斯群岛上的鬣蜥， 嗯， 还有印度尼西亚的那个，那个，我一下想不起来那个名字， 嗯、 那个 也是一种蜥蜴， 蜥蜴对，科摩多龙， 啊，科摩多龙挺大的吧。 都非常大呀、啊 嗯！ 啊，科摩多龙，咱们管它叫科摩多龙，但是实际上它是一种食肉的蜥蜴。 哎，啊、那个好像 大蜥蜴， 据说是最大的蜥蜴了，是吧？ 现在为止是最大的， 大的 因为，就是这个生物发展它有个规律 啊， 就是到了一定时候，最强大的东西都给它灭掉。 哦、啊啊， 每个时代的最强大的东西一律都给灭掉。 嗯， 所以呢，这个可怕的蜥蜴和恐龙。不一样， 嗯， 因为龙是抽象的， 嗯， 蜥蜴是具象的， 嗯， 而且呢，你要知道蜥蜴的话，马上知道几件事。第一，蜥蜴是生蛋的， 啊，对， 第二呢，蜥蜴是变温的， 变温，对， 变温的， 对对 它爬行类的变 温 的，所以呢，它这一类动物，不管是天上飞的、海里游的，还是地上跑的， 嗯、 它都生蛋， 嗯， 另外呢，它都变温， 嗯。 那么在地球上有很多个寒冷期，大冰期，所谓的那个大冰期。那么在寒武纪，不是寒武纪，白垩纪的末期就有一次大冰期。那次冰期非常寒冷，这寒冷会给这个变温动物造成什么影响呢？如果这个变温的动物它们身体特别冷的话，它们的行动能力就会很差，它们捕食能力就会很差。不管多强大，到时候它就会变得很慢， 嗯。 他老饿老饿就会 营养不良 饿死、 哎、后来就没了 饿死了、 嗯、 但没办法他就会往热的地方去 嗯 所以现在为止那个大蜥蜴 看到的蜥蜴生活在 热带 的地区 热带地区 哦 所以呢就是比如说 刚才就纠正这样一个就是我们说 概念 对恐龙已经灭绝了这个事情呢如果你是从这个普通意义上来讲、广义上来讲它也可以这么说但是呢你从 不准确 对你从精确的角度来讲 对对 它是有问题 是有问题 啊蜥蜴应该就是 恐龙留下来的， 甚至于鸡都是恐龙的后代嘛、嗯？ 对对对对，我们经常说说鸟，始祖鸟 是都是对对对， 那、 嗯、是长羽毛的恐龙嘛？ 嗯嗯，哎，听到这里，这个看完《侏罗纪世界》的朋友们，今天我们让达人唐怀宇呢，就跟大家一块来聊聊他旅行世界当中那些恐龙的印记， 嗯、 好吧？ 在开聊之前，我们也一起来看过的朋友们回顾一下，像我这样没看过的，可以先来 预习一下， 对，预习一下《侏罗纪世界二》的预告片的这个状态。 Life cannot be contained. Life breaks free. Life finds a way. 一共没几句词儿，里面除了恐龙的叫，就是女人的尖叫。 因为上一次的《侏罗纪世界》，大家《侏罗纪世界》对， 嗯， 一的时候印象很深，就是女主角穿着高跟鞋奔跑，比霸王龙跑得还快的那一幕镜头。 好像网上还讨论过。 对对，然后女生们讨论的都是如何能够选择一双跟脚的高跟鞋，在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也可以拔腿就跑。 最好选择一个伙伴，就是说。他那个 他跑得比你慢就行。 对对对，你只要跑比他快，就是这个，生物学老有这个，有时候种间斗争和种内斗争，对、啊， 这就是优胜劣汰呀。跑得快的那个赢了。 其实要优胜劣汰，它就是有一个趋向性，但是大自然最后还是自然选择。 嗯 啊，它你别看它强大，你别看那霸王龙那么强大， 嗯、 干掉。而且那个任何一个从寒武纪开始，当时那个，奇虾能长到2米长， 嗯， 这是5亿年前，然后它那个眼睛16000个玻璃体，就跟那个蜻蜓的眼睛一样， 嗯， 但是这种生物灭绝 了 啊、 嗯， 所以自然选择是适者生存，不是强者生存。 哎，这个我说的好，嗯， 对，所以那个比如说咱们这个环球旅行家这个旅行里边有好多好多个。与恐龙相关的，可以穿越的，有过去、远古的和未来的。 嗯， 我们现在知道恐龙它是，就是中生代的霸那个食物链的顶端霸主。 嗯， 中生代包括这个三叠纪、侏罗纪和白垩纪。 嗯， 然后呢，这个地方地球上有好多这种就是地质结构的地方，其中有一个世界遗产我去过，它叫多塞特与东德文。多塞特到东德文的侏罗纪海岸， 这在哪儿呢？ 在英国， 哦，又在英国了， 又在英国。 怪不得您老去英国。啊， 对，这个地 恐龙也是元素。 这对，这是我要去的，因为这地儿太特殊了。因为英国是从海里升起来的这么一块陆地 啊， 那么在它的就是那地质年代，整个的侏罗纪那个年代，这个海平面从地上拔起来了，所以它保留着那个时代的好多化石就在岸上。 哦，有些地方它不一定是这样，有些地方它深埋在地下了，有些地方可能就已经找不到了，但是这个地方呢，它由于特殊的 结构，它特殊，所以全世界的世界遗产只有这一个。 所以你说有些地方真是它这个得天独厚，就老天爷给的 啊。对对对， 给了这么一个地质结构， 给这么地质结构，而且它那个岸是这样的，它一共是好像100英里长吧，100多公里长吧。 嗯， 它有一段是三叠纪，有一段是侏罗纪，有一段是白垩纪。 嗯， 所以这个到那之后，你只要拿着一张地图，就马上就特别清楚，就是它给你标着颜色。 嗯， 侏罗纪就是 哦，地图上给你标好了 啊， 用不同的色彩给你。 侏罗纪就是黄色， 哦， 蓝色就是，不是，这黄色是三叠纪， 嗯， 蓝色是侏罗纪， 在一张地图上， 绿色上白垩纪， 对，它的不同的那个 对对 区域划分出来， 对，这就是世界自然遗产。 嗯， 所以你要说到哪儿找代表性，找世界遗产是最有代表性的。 所以在那儿可以看到恐龙的很多东西，是吗？ 恐龙是怎么样？恐龙它刚才不说是一个大类吗？ 嗯， 恐龙这个在海里生活的也是恐龙啊。 啊， 我们管它叫蛇颈龙和鱼龙。 您给我们看的这不是那什么吗？不是海豚一样的？ 感觉像海豚，对，嘴巴是尖的。 这是鱼龙。 鱼龙啊， 它的骨骼是这样的。 哦， 它是变温的，它是下蛋的。 哦 哦， 鱼龙。 对，从骨骼当中是可以看出跟海豚是截然不同的。 截然不同。 但是从外表上来看， 看起来像、啊， 误以为是海豚， 真是像， 就是比海豚的嘴更尖一些。 那你想想这个鱼类，比如说鱼类和哺乳动物，它怎么区别呢？ 嗯， 鱼类的。是左右摇摆的尾鳍往前走， 对对对对对， 那个哺乳动物是上下， 啊， 真是， 对，因为它那个身体结构，那是比如说它那个肢体是鳍状肢，那是那么演化过来的， 对对对， 虽然它同功能，但是它不同源。 我想到了什么海豹。海狮这样的 啊，对，你就看它一下， 它们跟鱼就不一样， 对，它们就是上下， 对，跟人似的。 所以我当时去那个环南太平洋的时候，那个有好多挺大的鱼哈，然后在那个一群在海上跳，然后我们就拍照，然后有人说那是什么什么，比如说海豚什么的， 然后华宇就笑了， 然后一打开了，你一看。因为大家都有底蕴，你看它的尾巴是横着的还是竖着？你看， 判断出来 哦，竖着的金枪鱼 哦。 尽管它个体大，但是它是鱼类。 哎， 那所以这个鱼龙其实也是鱼类吗？ 哎呦，爬行类， 爬行类， 人家生蛋的 啊， 变温的，它不是鱼类，它跟鱼类还是有不一样的。 所以这些东西其实跟恐龙都有关系 啊，必须有关系啊。当你知道这些知识的时候，觉得世界好好有意思啊。 嗯， 所以比如说咱们中国是一个这个恐龙骨骼那个化石出产的这个 大国， 因为 经常会听到哪个地方自贡， 对， 二连浩特， 没错，都是这个内蒙、辽宁。 对对对， 四川什么重庆都是这样的， 广东那边也有， 山东也有， 对 啊，对对，所以这个如果要是都从龙的这方面来理解的话，就让觉得特别抽象，特别抽离，但是从蜥蜴这方面理解就特别具象 啊， 所以这个我们没办法，我们已经你说恐龙就是说已经好就是多少年了，这个一百多年中国就一直是这么说的， 对 啊，也改变不了， 所以约定俗成它有了这个名 称，改变不了这个名字， 而且大家对这个名字特别感兴趣，因为 恐 龙、你说这个恐它就特别有意思， 对，恐龙可怕的嘛， 对、 啊、 然后一说龙中国人对龙那种感情 是 不可割舍的， 对 吧，所以没办法。您刚才提到那个，我插一句啊，您说的这个水里边那个就跟龙有关的 啊、 嗯！ 我突然想到了，在这次《侏罗纪世界二》中， 有啊，那巨大的， 给他剧透一下啊！ 啊 真讨厌，我今天晚上 你其实第一部里面你已经有了， 哦、 第一部里面那个 居然有了啊！ 最大的那 直接过去一口给吃掉了， 一口能把那个能把你刚才说那个叫什么龙来着？暴龙，能把暴龙直接叼走？ 对对对， 就是那 巨大 特别大，比鲸鱼都大的一个龙，叫苍龙， 苍龙，但实际上。地球上最大的动物，目前为止还是鲸鱼， 还是鲸鱼， 还是蓝鲸。 恐龙死了吗？ 恐龙没。 这件事情不知道啊，不知道当时苍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状态，也不知道是这，因为我们看到， 即使当年苍龙在的时候，体型也没有蓝鲸大，是吗？ 没有蓝鲸大，对。 甚至说，这个《侏罗纪世界一》和二当中给你展现的，他其实说得很清楚，他说有一些是他们基因改变了以后，他。把它研制出来的， 啊，对对，它里头是这么说的， 有的是变异， 就是说那个我把那两个直接就我给你基因修改了，是吧？但是这事儿是首先人现在有这技术了哈，转基因或者怎么修改基因，这事儿是可以的，我们拥有想象力，是吧？想象力这别的生物根本就没有，所以动物一定没有人聪明，这是第一点。第二，基因的突变。也不是完全可以能够实现的，这 是随意控制的， 不是可以的，像拿那枪一瞄准完了，那就直接扑过去，那个电影里演的， 再剧透他没法干了。 对，我说的比较抽象。然后那个这个动物因为就有基因技术来改变的话，比如说那个羊，那个 多利 那个山羊，最后做成标本了，因为它。单体的话它没法群体复制，最终一个恐龙站在山上底下看着一个城市，那最后是恐龙死了，一定是这种结果。 你在预言啊，第三部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是吧？因为我们都知道第一和第二部这个恐龙呢，它可能是对第三部的一个过渡， 是 啊，他们都说侏罗纪世界其实世界是出现在第三部，所以你不要怕剧透了啊。这个今天我们说到的恐龙呢，是跟着谭怀宇的足迹来看看他旅行世界当中的恐龙的那些线索。 对，刚才说的一般我认为是最高级的，说到了这个世界遗产，全世界就这么一个侏罗纪，侏罗它叫侏罗纪的海岸， 侏罗纪的海岸 是中生代，1.85亿万年 它这地就慢地壳就慢慢从海里升起来了。当时这个好多古生物都已经灭绝了，比如说大恐龙哈。 嗯、 可是你说这个什么小行星撞了地球之后呢，把大恐龙都给弄死了，这海里的怎么死的呀？海里也一只都没剩啊。 嗯， 所以就是灾变论是最终是不成立的。 就是这些都是一些推测 啊，都是推测。 哪个推测有没有道理？这还在论证当中。 一定是没道理的，因为生物进化是渐变的。 嗯， 它是基因那个中性突变，最后慢慢演化过来的，而且是自然选择的。这个我们就应该感谢达尔文了，因为他的那个物种起源，它的三个核心，第一是共同祖先，第二是自然选择，第三是物种渐变。 嗯。 所以物种发生突变的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是 很低， 延续不下去。 嗯嗯嗯。刚才您说的那个侏罗纪海岸那个地方，您去了之后您发现它是一个游客很多的地方吗？ 啊，不多 不多，是 太少了。首先呢，它是英国这国家呢是一个汽车轮子上的国家 啊， 而且呢英国这地儿也不是特别大，人家自己开着个车或者开着个房车就走过去。然后那海岸我去过两次，一次是夏天，一次是冬天嘛。冬天那海岸特别冷，然后呢人就在那儿遛狗，整个一海岸就一个男人和一条狗，这就是侏罗纪海岸。 而且它是一个世界遗产啊， 世界自然遗产、 哦、 没有售票，不就是裸， 完全开放的， 对，就是裸了都在这儿的。而且呢还有那个小孩在那儿砸那个古生物的化石、 哦哦、听了您讲这个就是世界遗产，又说到在英国有这么一个叫做侏罗纪海岸的地方，我就老在想说这样的作品，这样的艺术作品会不会对这样的地方产生巨大的影响？你比方说，可能更多的人觉得，哎，找侏罗纪的印记啊，我们要到哪些跟恐龙有关的地方去？就跟电影每次一开始的时候，从侏罗纪公园一开始就是这样的，他告诉你在哥斯达黎加以东的某个小岛上， 小岛上 啊， 对对。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哎呀，我要有生之年能去一趟这哥斯达黎加以东的某一个小岛啊，来看一看， 绝对有召唤力，特别有煽情，特别有心理暗示。 所以这就是影视作品对大家的影响。 是 是。 那今天呢，我们通过这样一部电影来请怀宇跟大家说说他在旅行途中途经的那些经历过的那些关于恐龙的印记。 上半段节目先要暂时告一段落哈，下半段我们会继续来跟谭云一起来聊一下。 嗯， 那我们在中场的时候呢也来听一听当年你们儿时印象当中侏罗纪公园开始的片段， 嗯， 回顾一下是不是还有印象。 嗯，好。 大家注意，闪开。 绝华岛，原生态海岛，吃海鲜，游海岛，避暑桃花源，消夏绝华岛，辽宁新城绝华岛旅游清凉之旅等你来。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清凉一夏，泼水节玩在雅鹿谷，雨林探索游在雅鹿谷，看民族表演不用到西双版纳，来大兴雅鹿谷热带植物园。 玩会玩更会玩，中青旅遨游网更会玩的欧洲旅行家来了！ 游走于风格迥异的国宝、博物馆及电影级学府间，一次出行尽情领略英爱全景，漫步童话王国，环岛骑行，驰骋于惊险与美丽并存的大西洋公路上，感受北欧的清新与浪漫。新设计，这体验，暑期还享多重优惠。报名热线400-600-6666，或至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优选，3w.遨游.com。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分裂，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我是演员张歆艺，为你朗读朱湘的等了许久的春天。我仿佛坐在一只船上，摇过了灰白单调的荒岸，现在躺入一片鸟语花香的境地，我的船仿佛并未前进。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三伏枯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瓶啤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手边开着花匣子，夏天自由大的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588-5858-686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头，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旅行是一个动词。分享分享是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 程。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达人订阅号，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我们跟谭怀宇一块儿来说恐龙啊。 对， 欢迎怀宇来到我们的下半时段 啊。主持人好，听众们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嗯，怀宇刚才说到这个英国那个海岸的时候，已经非常具有吸引力了。 是的，还是开放的， 那么少的人哈， 就一个男人和一条狗， 说特别有画面感哈。 对， 且那地方。你要找一个什么大团队根本没法接、 嗯、 没法接待，他那全是那些小的，他叫 B&B 嘛、 啊、 就是那个像民宿一样的， 还是适合自己去 啊，只能自己去。 好、 啊、 那个地方再重复一下名字吧，让更多的朋友再了解一下。 他那个地方的那个世界遗产的名字叫多塞特到东德文的侏罗纪海岸。 嗯 啊 嗯， 然后呢在什么部位呢？在英国那岛的最南端，然后底下那底儿那儿 啊。 通常去哪个城市的话可以顺道去那儿踩一脚？ 去好多个城市都行、 啊、 那个比如说你要去巨石阵 啊, 啊，往下去以后、 啊、 那是侏罗纪那一段 啊, 啊。然后呢它其他的都是叫什么 Mouse Where Mouse 什么什么、 啊、 就是实际是河口、 嗯、 啊。然后呢都是夏天的度假区，时代发展呢，现在人家那儿都提前预定、 嗯、 提前好久好久好久预定、 啊、 所以那个到那儿如果一个人的话，就像我到那儿一会儿找张床还行，找间房还行、啊、 人一多就不太好 啊。对，你要是三个人就难度就大多了、 嗯、 啊。所以我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到那儿，你说我们这儿就这么一个顶级房间， 嗯， 没有别的，就是您住不住吧。 对， 我 对对， 没办法。 嗯， 冲着恐龙去的地方，这是怀宇给我们在上半时段留下的一个重要线索。 对， 其他地方呢？ 其他地方就是我自己看见过这个大蜥蜴，这个大蜥蜴呢， 看恐龙的后代， 两米长。 这就是刚才说那个科 莫多 龙吗？ 不是， 这是我去的一个地方叫曼萨尼略，这个在墨西哥。墨西哥呢，这个地方曼萨尼略风景优美，在那个墨西哥的这个西海岸。然后呢，这地方是著名的游轮港。这个大游轮可以直接贴上贴两条。但是这地方 西南又是在太平洋这边了吗？ 啊，太平洋这边，所以这地方的城市标志是什么呢？是一个类似于鱼又类似一个鱼钩的这么一个标志，说明在这垂钓，它有组织好多世界垂钓什么大赛什么的。潜水特别好，但是这地方一个博物馆都没有，也没有什么文化。你能知道到那儿，比如说你要是体察一下民情，那个知道这辣椒有多辣，你可以到那儿试一下。但是呢，我当时到那儿以后呢，我买到了一张明信片。这个明信片呢，除了这城市标志以外，还有几个稀奇古怪的动物。其中有一个呢，就是一只大蜥蜴。然后这大蜥蜴太酷了，那个颜色鲜艳。然后我当时 那颜色鲜艳的部分是嘴巴里面的上颚和下颚， 是那个 脊背的颜色， 对对 对, 对 哦，因为我看不清楚。 所以那个拿到这个之后呢，它就不是作图做出来的，而且大自然都有这么一条，就是雄性漂亮， 对 大公鸡是吧？所以这一看起来，这就是一个 雄 的 蜥蜴。 在这张明线， 孔雀也是开屏的，也是雄性， 对，也是雄性， 对对对对，它有这么一个特点。然后呢，演化原因就不太清楚，可能已经研究出来了。那么不管怎么样，就去找它。可是对于我来说，找它很费劲，因为人家墨西哥人讲西班牙语，我讲英语，到那儿怎么着也交流不了。但是我手里有一张明信片， 纸， 然后人家指完了以后，人家也给我指，然后指到最后的时候，就是当我走到城市边缘，首先城市不大，城市可能就是一公里乘一公里，再大点这么一大方块，就是这港 很小的 港口城市嘛，所以一下走到边上了。那边是什么地方呢？是一个不是那陆地那个里边那边上，那是一个公交总站，就是它这公交总站一般都不太开到岸边，它是在那儿。然后到那之后，我就觉得茫然了，我眼前见的是丛林，热带丛林和山，有一条路。然后等我拿着明信片四处张望的时候，不远处有一个男子，我觉得那人太帅了。当时他就嗯了两声，我听到了以后我就知道了，他给我那什么指这地方。当时他就把胳膊一展， 这么大， 指 在那边 ，就这两条， 先比了一大小，然后指一方向， 说明这东西在那个区域是很著名， 常见 很著名的。于是我就走，一看 方向去， 对，没走多远，这个路旁边就是有这么一个一点点小房子，有这么一个小院儿，然后这小院儿外边我就看到了成群的蜥蜴， 成群 的蜥蜴，成多少群呢？最后当我就是从这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成群是这个院子里有1000只这样的蜥蜴。 天哪！ 然后呢？ 他们在过河哎。 他们不是过河，他们就在那个院子里边。在那个院子里的什么呀？ 那是他们家院子。 你别认为这蜥蜴特别恐怖，恐怖的蜥蜴。 恐怖的。 这蜥蜴那个嘴里头 吃草的。 对，一颗牙都没有。然后呢，这蜥蜴和鸡站在一起，鸡是吃虫的，他们这些蜥蜴只吃点烂香蕉，然后烂 蜥蜴还吃点蛋白质 啊， 蜥蜴只吃膳食纤维 啊，对，但是这个蜥蜴呢是得晒太阳，因为它变温的嘛，所以这里院里头有这么几棵大树。 它到底有多大？ 成年蜥蜴不到2米。 它尾巴的部分特别长， 对对，所以这个院里我当时进去的时候非常害怕，那个因为那个我想找人，但是我感觉到啊，我见过去过那么多地方，我知道这是安全的，可是我和蜥蜴之间只有一条绳子，就跟咱们那安全就是排队那旁边那个样的，但是一根比较粗的就是特别简单的麻绳，然后呢旁边两根柱子把这一拦，然后呢里边就是蜥蜴，然后我开始我还挺害怕的，但我走到那个绳外边的时候，我知道我在外边肯定没事儿，而这个后来我知道了，那蜥蜴胆儿可小了， 就他比你还害怕是吗？ 对，他也害怕，你要敢进去，他们都就敢跑了，但是他们呢就是在那儿睡觉晒太阳，他就干这些事儿， 它在这里头就是这实际上是有一个， 这是人工养殖的， 人工养的。然后呢，这个整个这个区域呢，一共有5000只这样的蜥蜴。 我的天！ 这个院里头有1000只。 哦，他们养这干嘛？ 因为不是商业用途。因为 不是像咱们是养了一个吃 啊， 不，不是 做包啊什么的。 不是，因为在墨西哥，蜥蜴是神。 哦， 啊，他们一直有这样，所以到墨西哥中部的一些世界遗产里边，你会看到蜥蜴站在那个玛雅的那个神殿上头， 嗯， 什么金字塔旁边，觉得特穿越，这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两件事组合在一起了。 嗯， 所以这是我在路上见的一件特别独特的这么一个事物，因为。这个达尔文当时环游世界的时候，他去了一地方叫加拉帕克斯群岛， 嗯， 然后呢，那个群岛上的海鬣蜥和陆龟，就是陆地上的龟， 嗯， 给了他很多启示， 嗯。 那么我去环球旅行的时候，也不知道能碰上这个。那一船1000多人，连船员下来之后，能到这个院里的屈指可数。 嗯 啊， 这是你当年是坐这个游轮去的时候， 环太平洋的时候 啊，不是那环游世界， 环游环球的时候， 环球的时候去的。哦，然后我见到的第一次见到的，因为以前见过科莫多龙，我去过印尼， 嗯， 但是我没去过那个科莫多岛，因为我的理念还是有些地方它既然属于自然保护区，它是世界自然遗产，我们就不应该去打扰它。 啊， 并不是每个世界遗产都是旅游名胜， 嗯， 这个理念，所以那个侏罗纪世界里头，它也有这种理念， 嗯， 它让他们安静，让他们好好生活， 嗯， 就是人和动物之间彼此之间 保持一个礼貌的安全距离， 对，是敬畏的。彼此 您在墨西哥看到的这种蜥蜴，它的名字叫 我，它就还就是叫这个名字，它有墨西哥，它有那个 拉丁文 的名字。 它跟你说的那个科莫多龙有什么不一样吗？ 他吃素的呀， 那个科莫多龙是 食 肉 的， 他 州里 只羊，长得那科莫多龙凶啊， 嗯！ 哦，你说有什么？就说这个一样不一样？这些东西我觉得他们都像鳄鱼似的，鳄鱼那个就是特别 鳞片的那种感觉， 对对， 它 是那个时代的生物跟后来长的生物不一样。比如说最新的物种是什么呀？动物。金鱼， 嗯， 还有一些那什么鱼，那个锦鲤， 嗯， 这是后来做出来， 这是后来弄 出来 的， 做 出来，嗯， 它长得是那样的， 嗯， 以前也没有鲤鱼，但是鱼类更早的，比如说那个有一个世界濒危遗产，就叫大沼泽国家公园，上头生活着，嗯，那个海里生活的佛罗里达梭鱼，一看就跟一根管似的。咱们现在鱼根本不长， 就看着跟平常的鱼是两种东西。 对，就是鳄鱼，就是那样。 所以你看这个蜥蜴的时候，你就发现这蜥蜴长的啊，这个蜥蜴长得就像是外星生物， 就古生物的感觉， 古生物不像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 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有一种说法说，很多的，就是有一些鳄鱼也属于恐龙家族。 不是鳄鱼，鳄鱼就是爬行类，它爬行类后来演化出来的一个是。海龟嘛，就各种漂亮的海龟全都是嘛，就是不管你这个玳瑁有多漂亮，它都是爬行类。 嗯， 然后那个大蜥蜴、小蜥蜴 都是爬行类 啊。鳄鱼呢，以前海里头有3种动物特凶，一种叫蛇颈龙，一种叫鱼龙，一种叫咸水鳄。 啊， 所以咸水鳄还是有的。 咸水鳄现在我刚刚有看到， 哦， 说咸水鳄是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人类以外是没有敌人的。 哦，对对对， 食物链顶端。 顶端的。 还有人拿数据做模拟，让它和大白鲨 对 干过。 对干过。 结果大白鲨输了。 哦。咸水鳄是吧？ 咸 水 鳄，对对对， 吃的是不用放盐了是吧？ 好像是因为它在咸水和淡水都能生活。 对对对，因为刚才说的那个大沼泽，国家公园它濒危，是因为地球越来越热，因为地球有好多个寒冷期，这个末世圣冰期呢是在25000年前到14000年前，那个时代带走了好多动物，比如说。猛犸象、披毛犀都10000多年前全都死了， 嗯， 但是鳄鱼过来了， 对，活下来了，过来了 ，你又怎样？碰见人类这种动物， 嗯， 照样，你不成 成了濒危动物 啊？对，所以地球的气候一改变，动物食物链到时候它就会发生变化， 嗯， 咱们抗拒不了， 嗯。好，最后的一点时间，我想我们这样吧，来，刚才提到了几个世界上，著名的关于恐龙的。